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啱啱咧就庆祝完啦，啊，佢嗰个就职百日啊，就咧系盘点咧佢一百日以来三个月咧系点样缩减呢个啊联邦政府嘅人员啦，吓点样咧吓强制啊驱赶嗰啲非法移民啦，吓等等咧。嗱，而家咧佢系一定要咧系交功课。要做嘢嘅，即系唔同咧。香港特区嗰啲咧，你可以埋位咧，三年咧都喺度搞夜缤纷啊、庙街啊呢啲咁嘅嘢，又见新玉唔见米白就唔得嘅，因为时间系紧迫嘅。咁过去48小时咧，以 Donald Trump 为主角啊嘅世界舞台咧，就出现咧三件事。第一就系咧新任嘅加拿大自由党执政政府啊嗰个总理卡尼咧就走去华盛顿去白宫咧去接受召见，卡尼同埋 Donald Trump 之间嘅对话咧，又喺啊系当日佢见泽连斯基白宫个台员办公室有晒记者提问，啊，然后咧就卡尼嗰个姿态咧相对咧系放软，啊，同呢个 Donald Trump 咧，大家始终都系生意人。讲嘢咧就冇泽连斯基当日咁倔啊！咁呢个咧美加嘅关系咧系得见咧，至少表面上啊，同埋实质嘅咧好大嘅缓和。呢个证明到咧 ，Donald Trump 对加拿大咧啊，过去嘅一百日或者更长嘅时间，其实对人不对事，佢就系唔妥呢个咧极度执政无能嘅杜鲁多。杜鲁多踢走咗，其实边个做咧？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啊，就都冇乜所谓，但加拿大啲嘢你可以倾。第二就系佢见咗亦都来访嘅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同埋 Donald Trump 见完咧 ，Donald Trump 就胜利宣布，话佢已经成功争取到印度啊，系对美国所有嘅入口货咧系零关税。嗱，佢当系呢个政绩，只不过咧个细节就系，其实美国对印度啊个出口咧啊嗰个逆差。只是得咧系400多亿美金嘅啫，400多亿美金咧，你对于印度嚟讲，减佢少少嘅关税，印度嘅购买力咧系同中国啊同其他国家咧就好唔同嘅，减咗啲嘅关税咧，其实就唔系好大嘅成就吓。呢个咧400多亿嘅逆差，咁你相对于中国啊，对于美国货啊，吓个入口啊，吓就系咧嗰个顺差咧系多达2700多亿。呢、这个同阿 Donald Trump 8年前咧，啱啱上位嘅时候，其实差唔多。咁所以你与其话争取得阿莫迪啊，系俾零关税俾你咧，佢就氹一氹咧，其实美国嗰个选民系嘛啊，但系跟住莫迪咧翻翻去，就即刻或者同时啊，就印度啊嗰个军队就喺克什米尔由巴基斯坦占领嘅嗰个高原嘅地方。就有两个恐怖组织嘅基地咧，就发射导弹袭击嚟到报复啊！冇几耐之前啊，呢两个恐怖组织咧系残杀咗20多个印度人啊！啊，呢个袭击嘅行动嗱，所以印巴之间嘅关系幕后又有咩中国暗中嘅活动咧？呢个咧就要值得注视啊！第三啊，就系咧美中之间终于咧系好低调咁，中国就唔会咧高调讲嘅，就系有一个贸易嘅接触啦。就系咧发动关税战以来第一次，中美嘅高级官员咧呢个星期将会喺瑞士啊系展开谈判。中国国务院咧就派出咧副总理何立峰咧系去瑞士，而美国咧就只系派出财政部长贝森特嘅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去瑞士嗰度咧，就见中国副总理，系嘛？咁咧，星期二咧系美中两国分别宣布，亦系咧美国总统咧 Donald Trump 全面加征关税以来咧，双方官方证实啊嘅第一次嘅贸易谈判。咁所以咧就呢一点咧就证明啊，美国同埋中国咧喺呢100日嘅贸易战里边咧互有损伤，系以中国嗰损伤你就唔知道。因为咧佢系黑箱作业，佢唔系话俾你听， 但系美国嗰度咧，嗰啲数据啊，嗰啲舆论监督啊等等，嗰啲大企业系会讲嘢嘅。咁咧，而喺呢方面嚟讲咧，中国咧就系、是、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人等咧就倾巢而出，就咧喺啊九点咧就发新闻发布会喺朝头早啊，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话。中国人民银行咧将会推出咧三大类共十项措施，减息降准，完善现有既建构性嘅货币政策工具。啊，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咧0.5%，向市场提供大约10,000亿人民币长期流动性。啊，嗱，呢个咧就系、是。中国咧系出现一个国家控制嘅一啲咧救市嘅措施，嗱呢个算唔算系 Donald Trump 八年嘅成就咧？呢个就唔算啦，八日嘅成就咧，呢个就唔算。只不过咧系有啲嘢你见到系喐紧啦，咁咧尤其系莫迪咧系向以印度为首咧向美国咧系提供零关税，呢个喺象征意义方面咧系完全系跪低同埋接受 Donald Trump 嘅啊嗰个咧啊关税战啊带嚟嘅压力。啊，咁呢个咧，跟住咧就系、是、未来嗰100日。而家你要睇 Donald Trump 咧，因为个时间唔喺佢嗰度，系100日咁计嘅。3个月咧，佢一定要交到好多 KPI 出嚟。但系而家咁够唔够咧，鲍生？ 系咁啊，虽然咧100日啦，咁啊，但系咧 Donald Trump 其实已经做咗好多事。虽然好多事咧都未能够叫做有完整嘅结果，但系对于其他国家嘅影响系唔细嘅。譬如首先你头先讲到印度啦，即系佢声称咧印度系全球最高关税嘅国家之一。除咗佢咧，佢话印度咧系唔会咧向任何国家咧系免除入口关税。你睇到佢口气咧都几鬼大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呢个你佢系中意做 show 嘅，或者佢需要一个。即係例子咧，去同佢嘅國民交代，咁啊，所以佢同莫迪之間嘅協議咧，咁啊的而且確都可以算係正職嘅。咁但係咧，即係印度嘅購買力咧，對於美國嘅產品咧，的而且確唔及嚇其他，譬如中國啊，或者係日本啊、韓國呢啲先進嘅國家。但係無論如何唔緊要，其實印度有另外一個算盤，因為印度咧認為啊，今次嘅關稅戰咧，唔係單止係一個危。亦都係個機，因為印度咧其實係一個人口紅利好大嘅國家，同埋咧佢亦都咧一直嗰個經濟嘅增長咧係好蓬勃嘅。嗱，雖然咧佢同巴基斯坦啊依啲有一啲領土嘅衝突啦，但係其實對於佢整體嘅國家嘅經濟嚟講係冇影響，因為喀什米爾咧喺嗰邊咧係另外一塊地方，其實長年累月咧。都是有一啲軍事嘅衝突，不過今次又射到導彈咧就大啲。咁而且咧，印度亦都唔係一個好出口型嘅經濟，話好多嘅產品都係佢哋內需嘅，真係內循環嘅。咁而且咧，譬如包括佢哋嘅電影業啦、玻璃活啦，都係喺佢哋自己本國裏面咧係形成一個咧內循環嘅經濟啊，佢哋捧自己嘅明星啊，睇自己嘅戲啊，裏面 sell 自己嘅產品啊，咁依啲，咁所以佢認為咧，今次如果啊真係喺關稅戰裏面咧，中國啊大受打擊之後咧，反而佢可以咧進佔啊依種對於世界工廠啊，或者包括電動車啊。電池啊嗰啲咁嘅市場同埋生產，咁所以如果佢同美國達成咗呢個零關稅嘅協議咧，嗱的而且確一來咧就取悦咗 Donald Trump， 二來咧對於中國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啊，因為印度同中國亦都曾經有邊境啊或者士兵之間衝突啦，咁而家印度涉位入去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係覺得咧有人乘虛而入嘅啊，所以呢個中國咧亦都眼見到嗰個危機，今次人民銀行嘅。降准同降息放水嘅措施咧，其实睇落去唔系好大嘅啫，个规模。我谂系一种对市场嘅一种态度，或者系叫信心嘅刺激啊，亦都唔系话咧一个救市，因为而家嘅情况咧，呢个关税战咧只系开始，应该系要保留实力，同埋咧唔会一下子出晒所有招数嘅。咁所以今次咧呢个降准降息咧，我相信对市场嘅影响系唔会好大咯，陶生。 對於其實美國對 Donald Trump 咧，印度尤其佢總理莫迪係而家咧變成美國圍堵中國經濟 军事政治的一支很重要的共干。你不要看呢，这个莫迪和 Donald Trump 只不过是白宫门口白宫台圆形办公室里面见完，然后呢讲了简短几个说话。但其实现在印度是整个国家，亦都是板块大挪移，是靠近美国，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首先印度呢在莫迪的领导之下呢，他的经济呢有很大的增长。还有最重要呢，他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向数码化转型。很多人的印象之中呢，就是印度污糟邋遢啊，孟买啊，街尔各答啊，通街贫民窟啊等等。香港呢和大陆呢去旅行呢，通常跟台湾啊、日本啊、欧洲啊，冇人去印度旅行的。所以华人对印度个国内个社会现实的所知呢，我可以讲话几乎是等于零的。你睇唔到小红书里面呢嗰啲咁嘅大陆妹大陆仔走去印度旅行打卡。去日本就多啦，嗰啲咩大闹池嗰树嗰啲社会富士山啊，一阵又话嗰度嗰啲插头唔啱啊嗰啲嘢。但系呢你睇唔到印度发生嘅咩。印度呢过去22个月以来就已经呢是全国有 99% 的村落，你不要理它几穷，就已经接通了 5G。即是说呢，印度已经 82% 的总人口已经可以用手提电话，跟香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一样，是可以全部上网。在全国已经建立了是总共47万个这些苹果手机接通数码网络的这些通讯塔，是吧？就这个是一个美国印度的一个电讯革命来的。过去两年不够是建立了47万个这些电子通讯塔，即是电子通讯站，是吧？就已经是82%的人口是揸住个手提电话。这个过去两年，不是过去10年。所以印度有很多东西是嚓嚓声是做紧，它的进步是非常之快。所以为什么苹果，美国的苹果和国台美的富士康呢，就不声不息呢，就已经是大量投资布局进军印度了。尤其是富士康国台美，你见到呢它是不出声的。他最近是冇嘢讲的。但是郭台铭在他幕后大老细美国苹果的支持之下呢，就已经投资了总共25亿的美金价值的工厂，就已经是在这个印度那处占领了一个呢有220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就是准备和正在制造紧请紧40000人。咁呢就咁样呢就可以呢係雇佣印度本身大量嘅呢啲电子工程高科技嘅人口。呢个40000人呢，虽然嗰个数字以印度嗰10亿人口呢唔算多。只但係呢你睇埋佢最近呢两年来呢个电信同埋呢个数码经济嘅转型，你睇见个布局，你见到印度咧确实咧系一个经历一个好大嘅变化。咁所以咧，穆迪啊走去白宫去见啊呢个 Donald Trump 咧，闩埋道门咧系好多嘢讲嘅。仲有同时咧，印度咧就向巴基斯坦占领嘅克什米尔高地嗰度发射导弹袭击。你跟住咧 ，Donald Trump 行出嚟轻描淡写个反应就话：我啱啱失职嘅啫。跟住佢话 ，it's a shame， 呢件事唔系咁好啦，希望早啲结束。佢咁讲咧，以一个美国总统，以佢嗰个作风嚟讲咧，反而令人有少少怀疑，就是其实系唔系闩埋道门？莫迪已经向 Donald Trump 交心，喺军事方面，佢亦都会充当美国喺南亚一个咧打手又好，保镖又好。我相信咧，80之有89咧，其实已经向 Donald Trump 通报，佢印度是向巴基斯坦导弹还击，整个军事计划未来的行动的蓝图，不能够排除 Donald Trump 是知的，不是不知的。因为最近副总统曼斯就带埋佢个夫人咧，系一起访问过印度，系见过印度这个总统。见完之后，印度呢就即刻向巴基斯坦发射导弹的反击。而个原因就是巴基斯坦呢是最近3个月来 是向克什米尔啊，嗰度好多嘅印度居住嘅村落同埋游客咧，系发动恐怖袭击。点解巴基斯坦无端端抌咧？我哋都知道喺南亚，巴基斯坦幕后最大嘅金主同埋支持嘅势力，照佢嗰个就系中国啦。中国同埋巴基斯坦有一条经济走廊啦，一带一路啦，喺嗰度高原啊个地理嘅逆境之下咧，起咗一条公路啦。呢个咧亦都引起印度长期嘅注意同埋警戒，所以咧嗱，呢啲板块之间点样互动呢？而 Donald Trump 点解坐镇喺白宫啊？表面上无声无息，又或者开口讲嘢咧，讲到好大，其实好多嘢咧喺度喐紧。而加拿大啊，呢个卡尼走去咧，呢见呢个 Donald Trump 咧，亦都系好识做吓。佢淨係當呢個 Donald Trump 又喺度講話咧，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對加拿大有利啊！因為點解？因為我哋係向加拿大提供緊美呢個軍事援助，之但係咧加拿大嘅鋼鐵同埋鋁咧喺呢啲嚟傾銷入美國，呢啲我哋唔需要，因為 Donald Trump 而家正想復興美國嘅汽車工業，佢聲稱你要做汽車一定要有鋼鐵嘅生產，所以佢而家咧。是展开一场要将美国年轻人赶入工厂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所以呢他就说我不需要你加拿大很多的汽车的零件啊钢铁啊这些入口啦。我呢就因为呢我已经免费照住你的军事援助。这个呢卡尼亦都说你呢就是一个纽约地产大亨出身。你都要知道在房地产交易里面呢有些东西呢是不会出售的。卡尼啦，呢番應對咧，可以講係相當之世界仔。第一嚇，佢係咧係軟性咁樣咧去窒啊 Donald Trump。你今日做總統，你不過係由紐約地產大亨呢個履歷咧係出身。你去評估美加之間嘅經濟，甚至係全球啊嗰個局勢咧，你係用美喺美國紐約炒地皮同埋起樓嗰種心態去睇，呢啲係唔夠嘅。呢個第一，第二。就是加拿大呢，如果我做了总理，我不会呢是比加拿大成为呢美国第51州。嗱呢啲呢就是醒目仔同埋外交家嘅一啲呢好圆滑嘅对答，就唔係上次泽连斯基呢硬骨骨乌克兰呢总统坐走到埋嚟呢，就对于呢个 Donald Trump 同埋对美国嗰隻呢投诉同埋指责。所以卡尼呢个姿态呢係好重要嘅。当然美加两国的僵局呢现在都不知道，亦都不知道是怎样解决。因为呢他两个国家的经济啊和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这个呢还比起中国和美国之间廉价货品啊那个消费和供应呢是密切得呢是更加深厚。这些呢就是你 Donald Trump 到底你怎样搞，你用那种关税啊是横扫一切的话呢，在有些国家呢是一定是不通的。如果你坚持的话，这个就是加拿大，是吧？但是到底你是不是只想在加拿大那里收关税啊，定是还有其他目的呢？这个他关上门，相信他亦都会向卡尼交底。所以可以预期的就是美加两个的关系呢，虽然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未能够解决，但是呢在台面和台底都会有一个缓和。至少你不会看到双方面的火药味和打嘴炮。 美国和加拿大始终是北美洲大陆上面两兄弟，就算中间有什么冲突啊、嗌交啊，都是这些叫关埋门的事。在这个北美洲大陆上面的这些叫做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好像你这样讲，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亲朋戚友啊、贸易啊、往来啊，这些其实是密不可分。反而你剛才提到呢，在印度那边的动作其实不是小的，是很大。因为在二月的时候呢，莫迪呢就见完了 Donald Trump。当时呢见完之后就跟记者讲，他们正正呢是为了采购美国 F-35 第五代隐形战机铺平道路。其实很多的预计呢，今年呢可能印度呢会宣布呢就会引入这个 F-35 的战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半个世纪以来咧，印度嘅军械咧、军备咧，全部都系俄式嘅装备，即系话前苏联时代 售卖大量的这些米格机啊，给印度来抗衡巴基斯坦。咁喺近年咧，其實印度呢個特別空軍嘅軍力咧係衰退緊嘅。而根據一啲統計數字，2014到2024年咧，中國係增加咗大約400多架嘅戰機同埋對地嘅作戰嘅飛機，而巴基斯坦亦都增加咗30多架，但係唯獨印度嘅戰機機隊咧係少咗150架。咁對於咁嚟講咧，印度其實好希望咧，佢哋能夠自主生產研發，即係好似中國所講嘅自主研發。但係礙於資金技術啦嘅問題咧，佢哋生產嘅戰機咧，始終係次一格嘅，同埋咧唔能夠同即係歐美嘅呢啲第四代或者第4.5代嘅戰機去比較。所以其實佢哋始終咧都係需要咧去外採購呢啲未來嘅第五代戰機，因為佢實在冇咁嘅科技能力。咁喺選擇之下咧。除了 F-35 之外，另外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苏-57 了，这个第五代的战机。但是大家都见到在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的生产力和它的技术已经令到世人有点失信心，而且跟着他们现在的交货期是遥遥无期。所以印度更加倾向就采购 F-35。这个情况你要知道，就是全世界能够拥有 F-35 战机，就是代表美国的盟友，亦都是一个紧密的军事伙伴，因为里面牵涉大量的高科技和一些隐密的技术。如果印度真的加入了 F-35 战机的一员，那就更加明显所谓围堵中国呢，在那块在亚洲的西南呢，就印度就完成了那片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面对巴基斯坦背后的中国，如果真的爆发了一些地缘政治的战争的时候，在西南那边巴基斯坦一定会动手，背后有金主射住，同埋因为历史的宿怨，而印度如果他拥有这个第五代隐形战机，对巴基斯坦来讲可以摧枯拉朽，亦都可以威胁中国西南部的空域。这个情况当然就是美国所乐见，同埋美国的一个插旗在那边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莫迪好明显咧系靠拢紧美国，而且咧从以往依赖俄罗斯嘅军事方面咧，转向移向美国，呢一点咧亦都系值得注意嘅。 唔止啊，呢个 F-35战机咧，美国仲宣布咧系向越南出售，同埋咧最新就喺习近平访问完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亦都高调宣布系会咧系严打马来西亚国内嗰啲咧吓，系咪系贴上马来西亚出口，但系其实系同中国做白手套代为转售嘅企业。嗱，呢啲咧就系种种咧，系好多人唔愿意面对，尤其印度，印度里边好多细节发生紧，例如话苹果就早已经宣布，将会咧系分阶段将所有嘅生产就由中国咧系移去呢个印度。当然呢个讲系容易，佢阶段性嘅执行咧亦都系非常之庞大，但系呢个类似咧呢啲行动啊，系类似1949年。台湾中华民国蒋介石的政府将故宫60多万呢这些珍宝呢是分批是运去台湾。同埋呢这个日本攻打去这个中国的时候 ,1937 年呢亦都中华民国政府将故宫里面的文物同埋珍宝呢先运去重庆，然后再运去台湾。这个浩大的工程呢，你现在看中国的历史书是没什么讲的。但你想想那些一包二包那些古董价值连城，由商代的铜器一路到明清的瓷器，在这个运送的过程是要用几多民工，同埋你要确保中国人在运送这些故宫文物的过程里面没有人趁火打劫，那些挑夫，那些工人和那些监管的团队，蒋介石不会亲自走去前线那里是督住他们是点运，不要打斧头，他们有没有是运送的过程有没有人将这些故宫珍贵的文物落袋呢？ 有冇自己嘅私商啊？系咪打趁火打劫整翻几件咧？嗱，呢啲叫做细节啊！读中国历史啊，读到现代嘅历史嘅时候咧，呢个身为一个学生，应该举手问先生啊！呢个故宫文物两次嘅大迁徙啊，1937年至到1949年啊，系60几万件由北京最后辗转去到台北啊！中间俾人落格咗几多件，有冇人敢问啊？唔会噶嘛。嗱，呢啲就系细节啊，就系我哋睇新闻又好，读历史又好咧，一定要保持一个咧吓好细致嘅观察心咧，去问问题。嗱，呢次印度就系啊，系嘛？呢个 Tim Cook 啊喺度打紧啲咩算盘咧？我相信中国自己咧系心知肚明啊。同埋佢苹果咧，当然唔系净系搬晒去印度啦。亦都另外两手准备，亦都搬紧啲去巴西，而且咧苹果个大计咧就系将会喺若干年后，所有或者大部分嘅生产就喺呢个印度，即系将中国啊个生产基地搬去印度嘅同时，亦都用印度为基地向中国出口翻苹果嘅手提电话。当然10年之后中国嘅购买力买唔买得起呢，同埋你个价格系点呢，就另一个问题。所以呢啲嘢呢喺度发生緊。发生緊呢就其实呢就每一步呢都系对中国不利。所以点解而家你要逼住派一个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对于经济懂得几多呢？点解你唔用留学呢？系嘛？嗱，呢啲又系中国而家关乎于传出咧非常之旺盛嘅高层嘅权力斗争，同埋咧人事任命嘅问题。习近平嘅嗰个所谓班子里边，真正懂得经济同埋懂得同美国贸易嘅有几多人咧？系嘛？咁你而家国内咧，中国人民银行啊，全部降息啊，呢啲咧吓。而家讲嚟讲去都系啦，杀敌3000就自损800啦，系美国方面嗰个经济内出血啊，又或者嗱，最近呢个福特汽车啊个老细就警告啦，话你而家咁样乱加关税，你唔好以为系益到我啦，呢个会第会唔会为美国嘅汽车制造业只会带嚟损失，唔会带嚟好处咧？一早已经讲过，你加关税是即刻见效，之但系你要喺美国开工厂，你要叫嗰啲投资者搬嚟美国。佢個過程好漫長，包括選擇咧土地，包括起廠、請人，同埋咧係你國內好多繁文縟節嘅官僚啊，嗰啲規則每個州唔同。嗱，呢個咧時序咧係唔吻合啊，唔配合。你一加關税，好多嘅效壞嘅效果即刻出現48小時之內。之但你話要增加就業人口、增加製造業啊，嚇嗰個投資呢個咧要幾年？即係好似你睇一套電影，睇一套咧以前美國片或者啊呢個日本片咧入口翻嚟咧，你幕後要配音，配音嘅工作人員，個一定要佢張英才啊、金雷啊等等嗰把聲，譚炳文嗰把聲，一定要同銀幕、熒幕上嗰人物個嘴型咧係吻合。你唔可以見到咧人物上邊嗰個西洋嗰個角色又講咗嘢，而又把聲咧係遲咗3秒鐘先跟得到。嗱，呢个叫 in sync， 英文里边叫 synchronize。而家咧就系 Donald Trump 最大嘅问题，佢系冇办法 synchronize， 系将佢嗰个关税啊带嚟嘅效益、收入同埋美国嗰个经济增长，同埋防止美国嘅制造业或者工业同埋内部嘅经济走向衰退咧，系令佢同步发生。所以呢个问题就系一个 synchronization 嘅问题。这个 synchronization 在技术上是不会发生的。就算你说这个大革命大改革，你会见到的效果呢，这个4年是不够的。起码你说邓小平呢是1979年推行这个改革，你要见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一些效果。你真正的效果的出现呢，要等中国加入世贸，即是要到2005年之后才见。你想想邓小平1979年复出，佢第一次喺深圳建設呢個經濟特區，嗰陣時仲用咧呢個人民幣代用券，香港同埋深圳咧，同埋廣州有直通車，香港人開始去香蜜湖啊、石景山嗰度旅行，至到2005年，所有嘅大水湧曬出嚟香港，浮起香港呢隻大船，中間經過幾多年？1979、89、99、2005。 中间咧系经过咧长达四分一世纪，你先见到中国喺邓小平推行嘅改革之下，见到嗰个巨大嘅经济成就。之但系而家所谓嘅特朗普只系得四年，实质上只系得两年，所以你叫佢点做？何况咧佢国内嗰啲人咧唔捧场，个个喺度咧系挖墙脚。是纷纷唱衰，又话佢推行文化大革命啊，诸如此类呢啲咁啊，好可笑嘅譬如，系嘛？你可以睇咧，就 Donald Trump 而家，所以咧就系、其实佢嗰个处境系非常之艰巨啊。之但系咧，佢一百日以来咧，佢都非常之努力咁推动一啲成绩啊。嗱，呢个印度咧令佢见到咧啊嗰个曙光，但系加拿大嘅问题啊，同埋中国嘅关税咧。相信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咁容易解决的啦，是吧？ 嗯，没错。咁当然啦，在历届的美国总统啊，或者英国的首相啊，大家都会想紧咧，退位之后咧，点样去搵钱，特别可能是搵人民币，系嘛？但是 Donald Trump 咧，我可以话他虽千万人唔往矣，因为他做紧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我认为，因为中国咧已经养大咗啦，喺呢十几年。在加入世贸了之后呢，即是真是一只巨兽。你要对付它呢，不是单凭一己之力。其实单靠美国是不够。真的要靠全球呢其他国家。但很明显欧盟呢是信不过。包括埋呢其实东盟的国家呢亦都是面对这个实际上的利益呢，他们都是呢两边拿利益的。咁当然仲要加埋俄罗斯背后呢，都系喺个军事上或者政治上呢 back up 緊中国啦，包括喺能源方面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呢而家面对个国际形势， Donald Trump 我认为佢最弱或者最失策嘅地方就系佢要对付中国，但系佢同时间同好多嘅盟友呢系产生咗嚴隙，同埋呢产生咗不信任。其实单一地如果你要对付中国嘅时候，喺策略上你是要同欧盟啊，甚至加拿大啊，或者其他嘅呢啲你征收关税嘅国家咧，建立一个信任同埋良好嘅关系，你先至能够咧压制中国嘅。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逼死晒全世界呢啲其他国家咧，靠拢紧中国。虽然表面上佢哋唔敢，但系实际上佢哋心里边知道边个国家令到佢哋搵到钱，边个国家令到佢哋跌钱。所以呢一点咧，我系谂唔通嘅，或者我真系觉得咧，可能佢真系下紧一盘大棋，大到我哋想象唔到。但系纯粹从策略上嚟讲咧，冇理由咁行嘅，系咪先？ 系啦，呢个咧系佢一个最大嘅失着啦。我哋一早已经讲咗啦，呢个世界你要学下中共啊，团结大多数，打击咧系一小撮。当你咧系打击完一小撮之后，你先至回过头啊，吓系对付你当初统战嘅另一啲次要敌人。呢啲咧系政治上边嘅科学，唔止系哲学，必定系咁嘅。就唔系咧，你一出山咧，你喺咁嘅处境啊，目孤立无援之下，你全部扫晒全世界。只但系 Donald Trump 呢方面嚟讲，佢个认知确实系有啲问题，或者佢对美国嗰个世界霸权个地位个信心咧系爆棚。佢觉得咧吓，我喐你，你一定咧系埋嚟个个舐我，系嘛？咁咧确实佢又有一个咁嘅印象，就系七十几个国家咧就愿意同佢倾，只但系愿意同你倾啫，几个国家你有冇咁多专家逐个逐个喺一个短期间之内攞嗰啲贸易协议出嚟倾细节啊？倾到出嚟之后执唔执行得到啊？吓呢啲咧就系难怪咧，卡尼就话你用咧纽约地产大亨嗰种心态咧，系做一件咁大嘅事，你到底成唔成功咧？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